988製作。公寓的秘密，編劇曾毅恒，第十一集完结篇。 呼吸中的养分，带有憎恨，威逼这么过分，我却忍不忿，别再试上来接近。早走失的信任，那次质问，口中所讲责任，从来没上心，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。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，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，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，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，这伤势谁敢触碰，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，给我的爱是否应用，还换来大声指控，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，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，跌伤了才懂得痛，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，可惜到最后才懂，你已伤得太重。 阿头又料到，头先交通部 send 咗啲资料嚟，话寻晚喺文明街发生一宗交通意外，有一个死者叫周锦顺，警方去佢屋企揾到一部电脑，入边有叶思婷杀佢老公嘅短片，叶思婷今次走唔甩啦， 哥，即刻拘捕叶思婷， 我而家出发， 嗯，我都一齐，星空公寓见。 喂，法仔。我啱睇到叶思婷驾车，佢可能走路。我而家跟紧佢去三十广场嗰带。 OK， 我哋转过去。 叶思婷，你涉嫌谋杀梁伟全，警方要拘捕你。 你停紧职嘅，有咩权拉我？ 停职唔代表我唔系皇家警察，我嘅手足都到齐啦。 叶思婷，你涉嫌谋杀梁伟全，即刻跟我哋翻警局接受调查。阿头，交俾我。 嗯。 你哋捉我翻嚟又想点啊？我咩都讲得清清楚楚啦。 叶思婷。俾你睇一条短片啦， 咩短片啊？ 你睇过咪知咯。嗱，你唔好同我讲条片里边嘅人唔系你。 我 条片清清楚楚拍到你用张凳打死你老公梁伟全，你仲有咩好讲啊？就系呢个叫周锦顺嘅人攞住条片勒索你，所以你至四周围去扑钱俾佢。点知就喺你准备交收嘅时候，佢发生交通意外身亡，你就以为今次好好彩可以甩身啦，但系万万都估唔到，佢已经将条短片 save 入去部 laptop 度。警方去到佢间屋搜查，就揾到你嘅罪证。讲，点解要杀死你老公？ 我真系冇心杀死佢啊！当晚。我在家里执嘢，发现他收埋了一只大耳窿的收据，我很嬲，谂住等他回来质问他，之后我竟然发现他收埋了很多他和他前女朋友的合照，我就火都嚟。他跟我说过的，他不会再收藏他们的相，点知他呃我，我一直都以为他已经忘记了这个女人，但他没有，他背叛我啊。他一回来家，我就跟他吵。 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 什么啫？我忘记扔了嘛。 你不是忘记扔，你是一直都当他是宝，不舍得扔，证明你仲对佢念念不忘，系咪？ 你讲到边度去啊？ 我哋都结咗婚咁多年啦，你仲攞呢啲嘢嚟吵？ 就系结咗婚咁多年啦，你仲放唔低佢？而家连搬屋你都带埋佢嚟，证明你好在乎佢啦。 你中意点讲就点讲啦。 你就企喺度，而家你算点啊？你应承过我，你唔会再收佢啲嘢噶。我一直咁爱你，为你付出咗咁多，你心里边竟然仲有佢，我算系乜嘢啊？你咁样就等于背叛我，你知唔知啊？ 你唔好揾交嚟嗌得唔得啊？呢啲咁小嘅事，小题大做，你系咪得闲冇嘢做啊？而家 我老公而家成日谂住第二个女人啊！你觉得呢个系小事？如果我不停同我前男朋友联络，你会点啊？ 我而家冇同佢联络啊，净系有啲相啫。做夫妻要讲信任噶嘛？如果你咁都唔信我，以后条路点行啊？ 你仲有好多嘢瞒住我噶，你叫我点信你啊，梁伟全？你有冇借过第二窿？你讲啊！ 我冇啊！ 呢啲全部都系财务公司嘅单据，唔系第二窿系乜嘢啊？ 你唔好再发神经乱插我啲嘢。 我发神经？系你做咗啲对唔住我嘅嘢啊！你仲话我发神经？ 你根本就系喺度发紧神经，我都费事睬你啊！ 你死啊！ 你攞嘢掟我，唔好咁过分喎！ 而家系边个过分啊？ 你停手啊！黐线噶！ 系啊，我系黐线噶！我对你咁好，你竟然背叛我！你死啊！伟全，伟全，伟全，伟全，你点啊？伟全，点解你个头流咁多血噶？我唔系有心噶，我冇心噶，你唔好吓我啊！伟全，伟全，我帮你叫白车，我叫白车，伟全，伟全。 制作公寓的秘密， 你杀了你老公之后还很冷静，进行制造他自杀的计划，是不是？ 开始我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好，但之后我就慢慢冷静落嚟，我先用佢嘅手机 send 咗一条好似遗书嘅短信俾自己，之后就将佢嘅尸体装入一个大行李箱入边，等到半夜，为咗掩人耳目，我放弃搭 lift， 我就拖住行李箱行楼梯上天台。之后就将佢条尸体推落楼。 你都几大力噶，可以将一个大男人拖上天台，仲抌佢落街。 我都唔知点解我会有咁大嘅气力。 唔怪得林子健话，佢当时喺天台嘅角落头睇到有个人拖住行李箱啦。喺拖行李箱上楼梯嘅时候，呢条手链跌咗，就俾 Rebecca 执到。 是第二日，我发觉手链不见了，我心想一定是在拖行李箱的时候整跌的，所以我就不停去楼梯找，但是怎么都找不到。后来我才知道条手链是被 Rebecca 执了。 还有那个杀人的凶器，即是那张凳，你之后都送了给 Rebecca，是不是？ 是啊，原本那张凳 我打算洗干净咗之后就攞去抌噶啦。点知有一日 ，Rebecca 嚟揾我，见我想抌张凳，就话抌咗佢好晒，叫我送俾佢。起初我真系唔想送噶，但系为咗唔惹人怀疑，唯有应承佢咯。我以为张凳已经洗得好干净，应该冇血迹，估唔到你哋竟然会查到。 任何沾过血迹嘅物品，无论你点洗干净，鉴证科一用仪器嚟验，一定会验得出。 我真系冇心杀我老公噶。 听琴姨讲，你老公死咗之后，你有谂过要搬走，但系后来又点解改变主意呢？ 因为在我临走的前一晚，发现了一件令我很震惊的事。我在我间房的台灯度发现了一个很小的针孔摄录机。那个摄录机是可以令偷偷安装的人直接看到我间房的情形。 那就是说，当晚有人可以直接看到你杀你老公的画面？ 没错。 那摄录机是谁放的？勒索你的周锦顺？ 不是，是陈俊源。 是他？ 那间主人房除了我和我老公，只是得他入过去做清洁，所以我很肯定那个摄录机是他放的。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 因为他有特殊的癖好，凡是去到女人的家做清洁，他就会偷拍人。 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你知道之后就不搬，想着看看陈俊源有什么反应，是不是？ 没错，他已经知道我杀了我老公，但完全没有揭穿。我一定要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。于是我就跟他在天台上摊牌。讲真啦，其实你好适合做三眼仔杨戬，知唔知点解？ 吓？点解啊？我好似佢咁影？ 唔系，因为你中意偷拍人。 吓？你讲咩啊？ 你唔系中意喺人哋间房放针孔摄录机偷拍人咩？ 冇啊。我冇啊！ 你唔使咁认啦，除咗你，冇其他人入过我间房。我台灯嘅针孔摄录机唔系你放，仲有边个啊？ 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思婷。 所以你睇到嗰晚发生嘅事？ 冇，我冇睇到。 嗰个摄录机系连线到你电脑噶，你点会冇睇到啊？ 对唔住啊，思婷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知道你是没心的。 你真的不会说出去？ 真的，我发誓啊。 嗯，如果你爆我大祸，即是说给警方知你有偷拍的癖好，你一样有罪。 是，所以我们 各自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为了守住这个秘密，就一定不可以讲出对方的秘密，是不 是？是。 我们现在算是坐在同一条船了，不可以被条船沉，你知道了。 我知道 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癖好的呢？做了清洁就有，那你应该偷拍了不少人了。是不是就是偷拍女人的？ 我会戒的了，我不会再偷拍的了。 你每晚都看真人show，好刺激啊，可估不到你人斯斯文文，竟然这么变态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弟。 你都估不到我人这么漂亮，竟然会杀人，是不是？ 我知道你是没心的。 你做什么啊？你好惊啊？手都震晒嘅， 你怕我杀了你？ 不是啊。 你知不知道杀了人真的很痛苦的，我每晚都发噩梦，每晚都怕我老公的鬼魂回来找我报仇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恐怖，恐怖到会令人崩溃，令人唞不到气。 我知道的，我明白的。 你放心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会再杀人的。 思婷啊，以前的事呢不要再想它了，我帮你一起走过痛苦，重新生活，好不好啊？ 好啊，你都没那么自责，只要戒了那个癖好就没问题的了。 嗯，我们一起努力啊。 记住，我们互相守护对方的秘密。 988制作，公寓的秘密。 经过那件事之后，你和陈俊源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后来还拍拖。你是真的喜欢他，还是有什么目的？ 我对他有少少好感，而且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我，我就跟他拍拖了。 但是后来他怎会无端端中毒而死的？是不是你做的？ 是啊，陈俊源都是我落毒杀死他的。 他对你这么好，又没有害你，为什么这么 做啊？跟他拍拖真的很开心，他的确对我很好，但前一排我成日都犯噩梦，梦到他会告发我杀人，我好惊，好担心。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我杀了人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何时会将这个秘密讲出来。只有他在世上消失，他才没有机会出卖我。 所以你就一直偷偷地在他的食物里落镇定剂，他服用过量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弱，整个人迷迷糊糊，甚至影响他的呼吸系统，直至他断气。 没错，他根本就没有病，是我不停落药搞成他这样。 你真的很狠毒啊，他对你这么好，你这样都做得出，你是不是人啊？还有琴衣，你害他白头人送黑头人，你过意得他吗？简直罪毒妇人心啊。 要怪就怪他的仔喜欢偷拍人。 好彩陈俊源每次都将偷拍的短片 send 给有同样癖好的朋友周锦顺，我相信他是不小心将你条短片 send 给他。周锦顺当时没有告发你，是因为他不想陈俊源有事，直到陈俊源死了，而他这么啱等钱使，所以才想到要勒索你。 俊源竟然将条片 send 出去，他没有口齿，所以他是真的抵死的。而周锦顺竟然在收钱那一刻意外被车撞死，这些都是天意来的，是个天要给他知道，他要对付我就只有死路一条。 你杀了两个人还这么得清，魔鬼。这个女人真的恐怖，杀完一个又一个。 所以话唔好得罪女人啊，咪死咗都唔知咩事啊你。 吓，所以我暂时都选择单身，唔敢惹女人啊。 你系冇人要啫啩？ 喂，唔系咁润我系嘛？你都小心你老婆啊！ 我老婆咁锡我，我咁锡我老婆，佢爱我都嚟唔切啦，唔会伤害我嘅。 好难讲啦，你知唔知咩叫恩爱成恨啊？ 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啊！唔系佢可能就好似叶思婷咁喺啲食物度落药，慢慢折磨死你。 唉，你唔好讲得咁恐怖啦！我今晚仲要翻屋企食饭噶。 咁你食饭嘅时候小心啲咯噃。 咦？点解我会翻到嚟天台噶？我冇事咗咩？应该系佢哋证据不足，放咗我出嚟，一定系 老婆， 一定系 老婆， 老公，你 我好耐冇见你啦，你好吗？ 几好啊！ 我就唔好啦，我死得好惨，俾你掟六楼。好痛啊！ 对唔住啊，老公，对唔住啊，我冇心噶。 我而家就掟你落楼俾你治下呢个痛啊，之人，你掉！ 俊远， 思婷，你点啊？ 我冇事啊。 你咁都冇事？我就捻到你有事，你毒死我，我就捻死你。 阿仔，叶思婷佢判咗未啊？ 啱啱判咗死刑。 呢单 case 终于都可以有个了结啦。 咁阿头你咧，头先听咗上头嘅聆讯，有咩结果？ 我唔再系你个阿头噶啦，我被降职，冇得再做高级督察，净系可以做普通警员，仲要调去新明新村度做咯。 吓，咁可唔可以上诉噶？ 我接受呢个裁决，以后查案靠你噶啦。 啊！冇咗阿头你睇住，我唔掂噶。 你得嘅。 咦？情报科 send 咗条短片嚟，条片又系喺星空公寓度偷拍嘅。哇！阿头你睇， 哇，咁精彩啊！你又有排望啦，加油！ 秘密第十一集完结篇，导演郑美英，配音曾心怡，刘文辉、曾凡永饰演，法仔温家伦饰演，叶思婷、叶如君饰演，梁伟全、黄文斌饰演，陈俊源、杨万里饰演。